成武器，就算叛逆，就算奇怪，不可被取代，成为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不跟谁下下下下下，没什么好怕怕怕怕怕，美丽自然的放放放，放出自己的专属光亮，根本不用羡慕月亮甚至太阳。有自信就会很厉害，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谁都敢见怪不怪，谁都别活得要拽不拽，有自爱就会很可爱，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就

不必介怀。拜，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应该很愉快，帅。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心语，作词方文山，读歌人大作。 橡树的绿叶呀、白色的竹篱笆，我想告诉我的他，这里像幅画。去年的圣诞卡，镜子里的胡渣，画面开始没有他。我还在装傻，说好为我泡花茶，学习摆刀叉。学生宿舍，空荡荡的家，守着电话却等不到他。心里的雨倾盆而下，也沾不湿他的发。泪晕开明信片上的牵挂，那伤心的来下，却始终淋不到他。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 橡树的绿叶啊，白色的竹篱笆，好想告诉我的他，这里像幅画。 装傻，说告慰。

的以前，有过一首诗，它是这样唱。